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请听专题综艺节目《冰雪传奇》。 各位乘客，列车运行前方是奥体中心站，去往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鸟巢、水立方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2018年8月8号，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在鸟巢金色大厅开幕。这一天是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的纪念日，来到鸟巢，耳边仿佛又响起小女孩那难忘的歌声。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歌唱祖国，深情的旋律把人带回10年前那个难忘的夏天。 一曲旋律优美的歌唱祖国响彻鸟巢的上空， 2008名乐手一边讥讽一边高声吟诵， 在震撼的声响中，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直奔国家体育场而来。 体操运动员李宁， 水立方、祥云火炬、金镶玉奖牌，2008年，中国人期盼了百年的奥运梦终于实现。全世界奥运健儿齐聚北京，人们把激情、汗水，还有泪水，都抛洒在难忘的2008年。鸟巢奥运文化主题展现场，北京奥运遗产传承展，2022冬奥会专题展，体育场馆的过去与未来等主题展览交相辉映，生动展现出中国的奥运轨迹。科技感十足的虚拟现实冰壶体验，冬奥花样滑冰体感交互游戏，又让人们憧憬2022年冬奥会的到来。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1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回望过去，展望未来。从2008到2022， 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同时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在展览现场，一个别出心裁的设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只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绘画《冰溪图》，通过多媒体技术为动态复原在大屏幕上，重现清代各项冰上运动。《冰溪图》里的人物好像活了起来，乾隆皇帝在众人簇拥下坐在华丽的冰床上，选手们有的金鸡独立，有的蜻蜓点水，还有的打冰球、叠罗汉、速滑射箭，好不热闹。有观众指着大屏幕说，这不是《甄嬛传》里演过的冰溪吗？通过电视剧《后宫甄嬛传》，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清朝的冰溪风俗。画面中，安陵容身穿彩衣，脚踏冰刀，在冰面上翩然起舞。电视剧还借甄嬛和锦溪的对话，介绍了冰溪的风俗。 安嫔在延禧宫晕倒了，听说南安嫔在无人之处偷偷地苦练冰溪。 安陵容也算有心，历代大清皇帝都对冰溪青睐有加，年年都要举办冰溪演出，钦定冰溪、摔跤、满语、骑射为大清国俗。听说先帝的御前侍卫中就有通过苦练冰溪而平步青云的。那冰溪若无童子功的功底必然不成，而冰上起舞则要求舞者身段轻盈，柔弱无骨，这更非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 《甄嬛传》熟悉的音乐唤起人们对古代冰溪的向往。我国的冰上运动历史非常悠久，早在12000多年前，新疆阿勒泰地区敦德布拉克的岩画上就画有古人滑雪狩猎的场景，他们脚踏雪板，手持单杆，是目前全世界已知最早的人类滑雪记录。宋朝史书对冰溪有了明确的记载，到明朝，什刹海就已经成为北京人滑冰赏雪的场所。清朝时，冰溪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乾隆皇帝酷爱冰溪自不用说，而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进行部落战时，就曾让士兵穿上一种乌拉华子在冰面上滑行。1625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还在沈阳主持了一场冰上运动会，满宫贵族簇拥着努尔哈赤来到太子河上观赏冰上竞技。比赛项目有速滑、冰舞、冰上射箭和冰上武术等，冠军赏银20两。这是中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冰上运动会。京剧的朋友对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肯定不陌生。京剧《智取威虎山》根据作家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讲的是邵建波、杨子荣等率我军部队剿灭座山雕匪帮的故事。这段迎来春色换人间就是京剧《智取威虎山》最著名的选段。 在京剧里，杨子荣乔装打扮，深入虎穴，邵建波则率领小分队驻扎在夹皮沟，他一面组建民兵队伍，一面抓紧滑雪练兵，积极备战。经过艰苦的训练，战士们练就了山地滑雪的本领。在最后的剿匪战争中，他们像箭一样穿行在白雪皑皑的山野上。在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就有演员们在舞台上身披斗篷，伸展双臂，模拟高山滑雪的场景。京剧舞台上表演滑雪，《智取威虎山》可以说是独一份。不过，这可不是艺术家们异想天开的假想。据历史记载，早在1400多年前，大兴安岭的猎人们就掌握了滑雪技巧。在明清时，猎人们追捕猎物时使用的踏板和长杆，已经和现在非常类似了。2014年，著名导演徐克翻拍《智取威虎山》，把滑雪的场景用电影画面展现了出来。 子荣同志建议我们从威虎山北崖上去，夜袭威虎寨。 从地图上看，威虎寨的北边正对的就是鹰嘴峰。你们谁去过鹰嘴峰？ 听说过，就是没去过。 我去过，我给你们带路。 你去过鹰嘴峰？ 我爹在的时候常带我去，我知道咋走。 栓子，咱们走，准备一下滑雪的东西。啊，你会滑雪吗？ 滑雪谁不会呀？ 行啊，走。 郝佳，你带5个人，跟栓子到鹰嘴峰摸摸情况。 是。 栓子，跟着我，别跑丢了。 怕你们撵不上。 栓子，跟紧点，别跑丢了。慢点。 片中这位机智活泼的滑雪少年小栓子给战士们带路，找到了坐山雕的老巢。小栓子的扮演者苏一鸣当时只有10岁，却已经是国内单板滑雪项目的佼佼者。他曾说，2022年冬奥会就是我的目标，我希望到时候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单板滑雪比赛。 慢点滑。 行行行，你让他跑没影了。厉害呀，栓子，滑得还挺快，看来我们都得拜你为师了啊。 没意思， 就是跟你学滑雪。 没问题，小事儿。 自古以来，冰上运动在中国就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众运动，在很多文学作品里都能看到有关冰雪运动的记载。清朝有一位李生镇，曾在《百戏竹枝词》里写道：“足看铁底鞋，一步横数丈，行冰上兼有能格斗跳舞者，都门入冬城河最多。”可见当时北京人就喜欢在护城河上滑冰。这个民俗还被介绍到了海外。美国作家迈克尔·梅尔是一位中国通，还曾在前门的胡同里住过大半年。在他的《再会老北京》这本书里，迈克尔·梅尔描写了1940年左右 北京人滑冰的场景。每一年，小光头都会在天气酷寒难耐的时候出去滑冰。他的冰鞋很独特，是一块块木头上叠加刀片，再用皮带和鞋子绑在一起做成的。那时候，一个滑冰手的名气响不响，并不是看冰球什么的打得好不好，而是要看滑冰的速度快不快。男人们会在护城河上比赛速滑，目的地是42公里之外的大运河边。一边保持滑冰的速度，一边还要灵活地闪避冰块贩子和钓鱼人挖出来的冰洞。到了目的地，滑冰的人们会各自买个纪念品，证明到此一滑，然后再花一个半小时回到北京城区。从护城河一直滑到大运河，这样的场景真是令人向往。不过，这段描写并不是梅尔的原创，而是他从一本在西方广泛流传的介绍老北京风俗的书里看来的。这本书叫做《吴氏历险记》，出版于1940年左右，作者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北京人。几十年来，《吴氏历险记》在海外不断再版，成为介绍老北京民俗的权威著作。这珍贵的资料也让人们看到北京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回到1940年，作者在《吴氏历险记》里伤感地写道，北京风动的冰面上，玩滑冰和冰车的人正在迅速减少，而最后还在坚持的人有可能也将很快消失。他担心北京人喜爱滑冰的传统可能会消亡。而如今我们看到，在将近80年之后，北京人对冰雪运动依然充满热情。随着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这种热情还在持续升温。2018年2月25号，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这首歌唱祖国以全新的编排再次响起。北京作为下一届奥运会的东道主，在平昌向全世界发出2022相约北京的邀请。一首歌唱祖国，将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连接在一起。2008年以来，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冰上运动蓬勃发展。水立方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将化身冰立方，还有一座冰丝带国家速滑馆已经初具雏形。京城，两段奥运情。随着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日益临近，双奥之城成为北京一张响亮的名片。而从冰嬉到冬奥会，中华儿女所创造的冰雪传奇将更加辉煌。听众朋友，专题综艺节目《冰雪传奇》播送完了，播音赵龙，撰稿编辑张鹏飞，艺术指导冯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I do, 今后无论平凡

might win you at a glance. Savoy gives happy feet a chance to dance. Your form just like a clinging vine. Your lips so warm and sweet as wine. Your cheek so soft and close to mine. Divine. Savoy, there let me stomp away with you. Bo ba dee dee doo bo bo bo dee dee dee dee doo ba doo doo dee dee. Bo ba dee dee doo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ba doo dee dee doo da da da da. Ba ba doo bee bee doo bee ba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a bo. Bee dee dee da dee dee d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特别创意，我是主持人静瑜。在上一期特别创意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摇摆北京的教师也是爵士音乐爱好者贝贝，来跟我们分享他眼中的 swing 的音乐世界。那这一期呢，我们更多的来走进我们的本土，来看看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一些喜欢 swing 喜欢摇摆喜欢爵士音乐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对于音乐的一些想法。我们再次欢迎贝贝。 Hello 大家好。 那先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摇摆北京的一些情况嘛。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比较了解一下历史，因为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哈，因为毕竟这种舞蹈呢是在上个世纪的中期在美国比较流行的，那它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又广为现在的北京的年轻人所喜欢的呢？ 这个舞蹈其实可以就回溯到将近100年前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这个舞蹈也是非常有缘分。当时是有一个老师叫 Adam Lee， 他在2003年的时候把 swing 摇摆舞带到了北京， 但可是北京当时应该没有人会能跟他一起跳吧？ 对，一般就是种子就是这样播下的。当时他就在北京的一个酒吧里面，然后带上他的舞伴 River， 然后他们一起在酒吧里面教这个舞。一开始肯定人很少，但是就是这样一波一波一波的积累，然后逐渐呢形成了一个很有爱的社群。 那其实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也就是摇摆北京的整个的一个历史哈。那就像刚刚贝贝提到的，就像一粒火种播撒到了北京一样，那它迅速的就蔓延开了。可能有一天呢，你正好下班之后跟朋友去酒吧当中小酌一杯，那么看到现场有现场的 live band 在做演奏，那有一些年轻人呢就在舞池当中一起翩翩起舞，哎，我就会觉得很感兴趣，那想要加入其中。那现在呢，贝贝作为一个摇摆北京的老师，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有什么门槛吗？比如说因为舞蹈这种东西大家还心里都是有点怵的，觉得我四肢不协调，我跳不好，是不是得有功底啊？或者你们都会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有一句名言叫会走路就会跳舞。 真的吗？ 对，其实在上期的时候我们也放了很多摇摆的音乐给大家，之前静瑜也提到过说，哎，我听到这种音乐就有一种律动，我觉得我想动，可能不是在跳舞， 但是我动得不好看。 对，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你已经在跳舞了，不需要任何的舞蹈基础，只要你抱着一个想来跳舞，想跟着这个律动一起开心的心来，就是可以学会它。 那比如说我走进了摇摆北京，那像贝贝也是已经跳了5年的时间了，那在这5年的时间当中，你觉得舞蹈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就像我刚刚听到，我觉得我听到了音乐我就想要去跳舞，但我觉得自己跳得丑我又不敢。那么你现在作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阶的舞者的话，你觉得音乐跟舞蹈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音乐和舞蹈，我们会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包括我在上课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讲，我们先不用着急去舞动，你需要等待它变成你身体里面的一股能量，然后让它释放出来。所以我会认为，我会先把音乐吃进来，带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再用我的身体再散发出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听起来感觉是一种比较玄妙的做法。其实之前的时候有接触过一些其他的舞蹈，那可能老师就会告诉你说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然后你把动作记熟，按照他的那个标准的节拍打出来就可以。但因为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想要带大家通过 swing 来了解爵士音乐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和方式，那会发现说其实这种舞蹈和音乐的关系反而好像就更紧密一些，就好像两者你没有办法把它拆分开，我单独的教你舞蹈，然后你套到这个音乐当中你就可以去了解。所以其实就会要求所有的舞者或者是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都需要扎根到这个音乐当中去了解去感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就你发掘出来的一些歌曲背后的好玩的事情。 因为摇摆音乐其实它是来自于西方的文化，实际上这个可能会是对于中国或者是我们本土的人学摇摆舞一个比较大的门槛。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品味这些音乐，去看看它的歌词。甚至有一些我们可以现在听一首歌，它甚至没有歌词，叫 Laughing in Rhythm， 在节奏当中大笑。 对，就是在节奏当中大笑，然后其实它就是表达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你听到了音乐，你有一个节奏，然后你用你身体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这个表达的形式当然也包括 笑， 哈哈大笑了。对， 来听听看。 Laughing in Rhythm。 Laughing in rhythm when you feel tickled, put up a bell. Lahoroti Magbadi, a Lahorini Bo. Way old bounty Rooney Mo. Laughing 这样的歌我觉得我也学会了，下一次如果有这样音乐的话我要跟着他笑一笑，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做出这样的节奏哈。那听到这样的歌确实还蛮神奇的，因为通常我们听到的歌曲可能是有人声的部分，有乐器的部分，那么从来没有想到过说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来表达和诠释音乐，这应该也是我觉得摇摆舞比较有魔力和特点的一些地方吧。那像贝贝刚刚也提到说，可能对于中国本土的舞者他了解，因为毕竟是一个舶来品，他的一些文化和历史背景我们不了解，但通过你喜欢这种音乐，喜欢这种舞蹈形式，其实也是一个你去了解那段历史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了解和追溯这段历史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吗？ 那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带着这个舞蹈去游历全世界。 你指的这种游历全世界是去不同的地方去跳舞吗？ 对，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是我们身体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那实际上它就像是一种语言一样，而且是跨国界跨大陆的这种语言。 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国家都有摇摆舞者，类似于像武林高手去汇聚到一个地方切磋武艺的感觉吗？ 对，而且现在世界上基本上主要城市或者是我们旅游会去到的城市都会有摇摆舞。那么我现在去计划旅行的话，基本上人都会选择有摇摆舞活动的地方。 这样连白天玩晚上跳舞。 对， 哎，这体力必须得好。 而且我觉得之前的旅行呢会是观光，然后去一些地标拍照打卡，但实际上你很难和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区发生关系。带着 swing 带着摇摆舞，你就可以真的去深入到这个城市，去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像我们有的时候去别的城市参加活动，就会联系当地的朋友或者当地的舞者， 就可能不认识，但是因为我们都是跳这个舞蹈的，所以通过舞蹈迅速的在当地交到了好朋友。 对，甚至他可以让你住在他们家，你都把这个住宿费都可以省掉，然后他还会带你到处去玩，然后一起跳舞，有的时候甚至你们语言都不通。 那在这些众多的城市还有去国外跳舞的一些经历当中，你觉得哪一段对你来讲最难忘呢？ 在斯德哥尔摩近郊的一个地方叫 Haran， 然后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像是摇摆舞者的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然后每年的夏天大概在七八月的时候，会有来自于世界 1000多个舞者聚集到那个小村子里面。 哦，那装得下吗？ 那可以想象，瑞典那个国家是 人口稀少 地方，对。但是在一个小村子里面会有1000多个舞者，那么你会发现做饭的也是舞者，然后帮你打扫卫生的也是舞者， 都深藏不露啊。 厨师全部都是， 嗯，很有意思，感觉大家都乔装打扮，但是都是高手。 对，所以就是以舞会友，嗯，而且还是跨国界的这种朋友。在 Haran 这个地方是特别好的一点，它是这个文化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像我们平时在国内能找到的资源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当我们去到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它会每天有丰富的文化的讲座，然后有很好的世界上的 DJ 来放音乐。其中有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是凌晨2点，我从2点跳到了4点，然后我觉得、 大家都是通宵跳舞的呀。 对，可能会跳到第二天早上9点， 这好像是最高纪录，就是热爱。 对，那天的2点到4点，然后我跳得特别开心，而且他们刚好放的这首歌就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 One O'Clock Jump。你能想象吗？就是从2点到4点，他放的其实都是一首歌，但是他有上千万个版本。 哦，一首歌有这么多种的版本。 对，这个也是爵士乐特别有魅力的一点，他会讲究就是你当时演奏的这个情形，当时和谁一起去演奏，所以每一次你表达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嗯，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版本，这也是贝贝今天精心挑选给我们的这个版本哈。北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呢通常他们也都是一些爵士音乐包括复古文化的爱好者，可能在你的工作室那会看到很多，就是经常会有复古装扮，然后大家也会穿着复古的鞋子帽子衣服，然后一起来跳舞。你是怎么样看待这种爵士音乐和复古文化浪潮在年轻群体当中流行的这样一种现象呢？ 嗯，曾经我们也有一个舞者说过一句话，叫复古是永不过时的时尚，我特别喜欢这个话。那么实际上我认为复古其实对于我最吸引的一点就是它对生活的一个品质的要求，然后你会每天都想很精致的出门，然后给别人最好的状态， 要精心的打扮自己。 对，然后其实你做最好的自己的时候， 也是展现给世界最好的样子，你也会让对方开心，是彼此之间的一种感染。对，其实通过这两期节目的分享哈，贝贝在第一期节目当中的最后告诉我们，通过接触爵士音乐，通过跳摇摆舞，自己找到了自己，寻找到了 be real 的一种感觉。那么也是通过爵士音乐和摇摆舞，自己也是在这种文化当中感受到了一种认同感，还有包括自己做事的一些风格和特点。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两期节目可以带大家对于爵士音乐，对于摇摆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最后我们依然是要送一首歌曲给大家，也是让各位可以在摇摆舞的世界当中尝试着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那最后给大家一首歌叫 St. Louis Blues， 这个里面的萨克斯手是我非常喜欢的 Johnny Hodge， 同样它也是有很多的版本，然后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爵士乐，但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版本吧。嗯，也就像03年的时候，有一位来北京留学的年轻人，他把摇摆舞的种子播撒到了北京。那么今天也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贝贝可以把摇摆音乐带到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节目的音乐的话，不妨去找找看，一起走进 Swing 的音乐世界。好了，那本期节目就是这一些，编辑主持静瑜，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 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吉祥的港湾》推荐单位宁波音乐广播。 吴侬软语可以温柔说唱， 石鼓铁印也是一种流行风尚。 三江口的江风吹不断乡愁， 古戏台的吟唱是时代印记。 诗集的歌词我里面大多数写的都是歌颂宁波，赞美家乡， 把一些宁波民间音乐的一些特点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 他们的声音便是这座城市的音符。 我们永远在填表的时候填的祖籍临县，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的故事便是这座城市的记忆。 我是罗马尼亚那个时候第一次在东欧的比赛中间中国人得了第一名了。 音乐港会客厅 Echo 陪你倾听。今天分享到的第一首歌，它是第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五届宁波国际服装节开幕式文艺晚会主题歌，它曾获浙江省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这首歌的名字叫《吉祥的港湾》，作词陈明宪，作曲徐沛东。这首歌被认为最能代表宁波城市形象的一首歌曲。《吉祥的港湾》创作完成十多年以来，已经在上百次的文艺晚会或电视节目当中演出播放，成为不折不扣的宁波之歌。 有人说你是东都扶桑的故乡，有人说你是海上丝路出发的地方，有人说你是爱情红蝶飞翔的家，邂逅美都汇聚在你的脸上。 纵观我自己的不叫一生吧，四十几年了， 嗯， 四十几年的歌词我里面大多数写的都是歌颂宁波、赞美家乡的东西。 那神奇的不多就在你的身， 大家好，我是大鹏。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微信搜索诵读小站，12月31日，我们用声音来跨年。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